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1集，走投无路。 不好！ 眼见后方那两名男子盯上了自己，周文涛忙不迭地扣上鸭舌帽，逃也似的冲出了安检区，一头扎进了人来人往的候机大厅。 坏了，他们怎么找过来的？我应该已经很谨慎了才对啊。 周文涛一边慌忙在人群中夺路而逃，一边紧张地回头张望着，生怕后面的两人追过来。 哎，你怎么走路的呀？跑什么跑？ 对不起。 看着点路啊，撞着人怎么办啊？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乘坐 MV2937 次航班前往丰都的旅客请注意，您的航班已开始检票，请立即前往25号登机口登机，谢谢。机场广播在候机大厅上空循环往复，提醒着周文涛时间紧迫。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周文涛很快发现那两个追来的男子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然也跟着追进了候机大厅，在来往的人群中焦急寻找着周文涛的身影。 我去， 周文涛吓坏了，他赶紧左右张望着，灵机一动，钻进了不远处的一家机场土特产专卖店，躲进了角落的阴影之中。 哎，他人呢？ 匆匆赶来的小唐左右观望着，却发现周文涛那小子早就像一条泥鳅似的钻进了人流，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刚才还看见他的，可恶，估计在故意躲着我们呢。 旁边的蓝衣男子喘着气说道。 要不我们要求机场配合抓人，只要那小子还在机场，铁定跑不掉。 小唐咬着牙，接连的失手似乎让他十分不忿。 不行，刚才我们已经找借口用了我们灵域神使的特权进来了，要是再用特权抓人，事情就闹得太大了，其他部门很快就会察觉。 蓝衣男子摇摇头，断然否定道。 那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小子跑路吗？ 不，我们既然已经知道那小子要去封堵，那就铁定跑不了。走，我们去登机口堵他。 蓝衣男子说着，与小唐对了一下眼神，两人随即朝着25号登机口狂奔而去。 他们走了吗？不，看这方向应该是去登机口堵我了，这可麻烦了。 土特产店的角落里，周文涛一边混在顾客群中装模作样地挑选商品，一边紧张地偷瞄着那追来的两人动向，小声嘀咕着。 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一名导购小姐笑意盈盈地凑了上来，对着周文涛介绍道。 咱们店里的特产是整个机场最全的哦，您需要什么类型的，我可以帮您介绍。 不用了。 周文涛尴尬地摆摆手，但不买东西杵在这儿显然也不是办法，于是他伸手压了压帽檐，缩头缩脑地离开了土特产店，拐身躲进了边上一间无人的洗手间。 怎么办？这下该怎么办呀？今天前往丰都的飞机就只有这一班，但那两人肯定等在登机口这里，要是被他们抓住可就完蛋了。 周文涛看着镜子里灰头土脸的自己，心中完全没了底，毕竟现实生活可不是他笔下的漫画，遇到危险并不会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救人，一切都得靠自己想办法。 哎，不管怎么样，还是先离开机场再说吧。 周文涛叹了口气，低下头在洗手池里洗着手，冰凉的自来水流淌在周文涛的指尖，也将他消沉的意志又浇凉了不少。只是沉浸在惆怅中的周文涛还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正有一道高大的黑影悄无声息地站在他的背后，阴沉地注视着他。 一道似有若无的凉风忽然从空旷的洗手间内吹拂而过，将周文涛一下子从走神中惊醒。他刚要抬起头，突然间一张大手从他背后猛地伸了出来，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周文涛大惊，下意识地拼命挣扎，面前洗手台的镜子中他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黑影正贴在他身后，一双琥珀色的瞳孔在刻意压低的帽檐下闪烁着冰冷的寒光。在看到那双琥珀色瞳孔的一瞬间，周文涛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眼前的黑影在镜中变得模糊一片，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开始变得厚重，压得周文涛的胸口喘不过气来。耳边的声音渐渐远去，只剩下剧烈的心跳声盘桓左右。慢慢的，周文涛感觉自己的四肢开始麻木，挣扎的幅度也越来越小，而身后的那道人影则开始架着他一步一步往后方的一处厕所单间拖去。 不行，不能被他拖进去。 残存的意识在周文涛脑海深处咆哮着，在危机感与恐惧的支撑下，周文涛拼尽全力解下了手中的金属腕表，并将腕表狠狠砸向了前方的洗手台镜面。只听一阵刺耳的碎响，洗手台镜面在金属腕表的冲击下刹那间四分五裂。周文涛只感觉自己小臂一阵刺痛，只见一块飞溅的碎玻璃在他手臂上划出了长长一道血口子，鲜血顿时顺着他的手臂流淌而下，滴落在地。 刚才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那边洗手间里传来的。 出了什么事儿？快去找警卫来看看。 洗手间内玻璃的碎响似乎成功引起了外面的注意，就连身后那道黑影的脚步也似乎微微一致，而在先前划伤的刺痛之下，周文涛麻木的四肢也随即恢复了过来。他奋力挣脱了后方身影的桎梏，踉跄着奔向了洗手间出口。 救命啊！ 周文涛不顾一切地大声呼救着，却不慎脚下一滑跌倒在地。而就在此时，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人影随着脚步声从洗手间外由远及近，出现在了洗手间门口。 你没事吧？ 一道温和的声音回荡在面前，周文涛抬起头，却看到了一位戴着墨镜的金发少年正蹲下身关切地注视着他。 你是？ 周文涛瞪大了眼睛，眼前的少年身形挺拔，肤白如雪，一眼看上去甚至有种不似人间俗物的飘渺之感。只是最令周文涛惊讶的并不是这名少年的惊艳气质，而是此人似乎有点眼熟，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你受伤了？ 似乎是注意到了周文涛手臂上的血痕，金发少年小心地伸出手像是要查看，而周文涛这才猛地回过神，他忙不迭地一把抓住了少年的手，结结巴巴地说道： 有人要绑架我，他在后。 话说一半忽然戛然而止，周文涛回头指着后方，却见他身后的洗手间内空空荡荡，三间厕所单间的门晃悠着，而那道高大的黑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这不可能！ 周文涛挣扎着爬起身，慌忙扫视着这间并不大的洗手间，满地的碎玻璃昭示着先前的惊心动魄绝非幻觉，只是那黑影真的宛如人间蒸发一般，再无踪迹可寻。 你是漫画家周文涛吧？ 金发少年有意无意地看了眼洗手间的天花板，随即将视线移到了周文涛那张茫然的脸上。 哼，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 少年微笑着摘下了脸上的墨镜。 你是九牙大师？您怎么会在这儿？ 面对着眼前这双如星辰般美丽的眼眸，周文涛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当初周文海遇险后的那段日子， 虽然只有区区一面之缘，周文涛还是认出了眼前这名少年，正是当初在周家别墅守护着周文涛，并为其治疗的神秘大师。 我原本是要去出差的，却没想到竟然在这儿碰上了你。 九牙笑了笑，正说着，忽闻外面的嘈杂声渐渐向两人所在的洗手间靠拢，似乎机场警卫已经快要赶来。 是那边洗手间好像出什么事了， 快去看看。 眼见就要引起骚动，方才虎口脱险的周文涛立马又紧张了起来。在那黑影已然消失的当下，满地的碎玻璃显然令他无从辩解，而要是因为骚动再被凌玉台的那两名追捕者察觉，自己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哼，你好像遇到了点麻烦呢。 九牙微笑着，显然此时周文涛的反应已经被他尽收眼底。 九牙大师，我不能被某些人抓到，求求你帮帮我吧，具体我以后和你解释。 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周文涛一把抓住了九牙的手臂，苦苦哀求道。面对周文涛那副走投无路的样子，九牙也是有些无奈，他叹了口气，随后将视线划过周文涛那本应受伤的小手臂，眉间却忽然微微一皱。周文涛一愣，低头跟着看向自己的手臂，却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自己手臂上那道长长的血痕不但自动止了血，而且很快痊愈了，只留下干涸的血迹还挂在手臂上，显得有些触目惊心。 那个刚才挣扎的时候不小心磕到了，小伤口而已，没大碍的。 周文涛心虚地辩解着，低头把袖子撸了下来遮住手臂。待到他再次抬起头，眼前的九牙早已恢复了他那一贯的平和模样。 就算再小的伤口总要处理一下的。 九牙微笑着转过身，对着周文涛招了招手。 警卫要来了，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